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内九外七皇城寺，大伙儿都知道，这所谓的内九呢，指的就是内城的九座城门。头两天咱们说的是东四西单鼓楼前，是属于内城的三条商业大街。说到这儿啊，我得再和您念叨念叨。您别看这内城早先都是一些皇亲国戚、朝中大臣住，可是与他们相比，这外城论起热闹程度，老字号的买卖可不比内城差。远了不说，咱就拿这前门来说，早先咱节目里头也说过前门。您比如为什么买卖这么多，周围住的都是什么人，哎，这些咱都讲过。不过这条街上的老字号可不是咱一期节目就能讲得完的，今天我就接着和您说说这前门大街上的几个老字号。早年间的大戏园子到底什么样，一间饭庄为何能请来当红明星齐助阵，老北京的眼镜店又有什么新鲜店规，一代大师能给一个小小的客刀做活广告，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走马观花胡同章第5集。早先节目里头咱说过，清朝初期的时候，朝廷为了不让老百姓聚众闹事，就下了一道命令，说是在内城不许经营戏园子这样的营生，所以这些早年间的娱乐场所就全搬到了城外，以前门外最多。在前门外有这么一家戏园子，搁当年那可得算是北京城里最知名的了，老北京人没人不知道，叫什么呢？广和楼。说到这儿啊，我得再说一个词儿，傅连城。喜欢京剧的朋友一准对他不陌生，早年间这傅连城那可是中国京剧界的高等学府，您看像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这样的京剧大师都是打这儿做客出来的，而这广和楼就是傅连城每天演出的戏园子。早先这广和楼就在前门肉市，来这儿唱戏的都是名角啊，所以这儿的戏迷就特别多，好多做小买卖的也看好这儿了，就把摊子摆在了广和楼门口，什么馄饨摊啊，卖烧饼的、豆腐脑的，反正您想吃什么这门口就有什么。除了这些小吃摊，您能验证一下这戏园子火不火以外，人家广和楼门口还有一个奇怪的东西能反映这火劲儿，什么呢？一个3米来长1米多宽的尿池子。来这儿的人多，厕所不够用的，好多人听完戏吃完东西就全跑这儿方便来了。虽说这味儿啊不太好闻，可要说这也挺市井的。现如今您去看电影也好，听戏也罢，都讲究一个文明礼仪。 虽说好，但是缺少了一点老北京的味道。咱就拿广和楼打个比方，来这儿听戏的戏迷可真能让您领略一下这老味道。来广和楼听戏的老百姓和学生居多，特别是这学生，别看没什么钱，可是一进这广和楼的门，那情绪不比球迷差。要是赶上两拨人捧的角儿不一样，您看吧，就差打起来了。就看这两拨人摆开阵势，前排后排楼上楼下全都安插好自己的人手，准备叫板捧角儿。这些人穷啊，钱是给不起，只能靠这肉嗓子叫好拔份儿。就看这些人还没等这偶像出场呢，就开始轰雷似的来个好，双方谁也不甘示弱，一浪接一浪，赛着嗓门大，直到戏都开场了还这喊呢。这起哄架秧子这劲头，人家还有个学名叫顶好。这场景让外行人看了，这哪是听戏呢，纯属一个喊嗓子来了。您别瞧这事儿听着挺热闹，不过搁以前这其实啊挺不招人待见的。您想啊，人家观众来这儿是为了听戏呀，还是为了听叫好来了？您开场之前喊两声啊也就得了，开场了还嚷嚷，别说戏迷不知道上面唱什么了，就连这些角儿都快听不见自己唱什么了。不过话呢咱也分成两头说，这些顶好的戏迷也都是因为喜欢京剧，喜欢名角儿，要不然谁有闲工夫，谁有闲钱跑这儿叫好了呀。所以说正是因为他们让这戏园子里的市井气息更浓郁了。现在的剧院都讲究舒适，空调、软包椅子外带各种灯光，让您一进门就有种享受。可是早先的戏楼就没这么滋润了，就拿广和楼来说，在当时这规模属于大的，可他这内在条件就差点意思了。窗户全是纸糊的，冬天一律封死，夏天再给撕了，地面上铺的都是高低不平的碎砖块。您要是来这儿听一出慢慢悠悠的玉堂春那还凑合，要是赶上挑花车完了，演员在上边蹦来蹦去，底下是抱土扬长。不过广和楼啊，就即便这样也没影响了人家的上座率。早先的老百姓不讲究这个，来这儿不是为了吹冷风的，而是图一个乐。无论说到老北京哪条商业街，咱都离不开这吃饭的饭铺子，民以食为天嘛。接下来我要给您说的这家饭庄子有点意思。从广和楼往北走不远就到了前门外打磨厂，在这条街上有一家老北京最知名的饭庄子，叫福寿堂饭庄。说到这老北京的饭庄子可跟现在不太一样，您看现在好多饭馆为了好听都叫饭庄，您只要想去推门就能吃。可是早先呢，这饭庄子可是有自己的规矩，一般来讲饭庄不接待散客，只能接受预定包桌或者包场。所以一般的老百姓想到福寿堂这种高级饭庄吃顿饭还真是难。就拿这打磨厂这家福寿堂来说吧，当时去他们家订餐的那非富即贵，同仁堂的岳家、瑞富祥的孟家、五老胡同盐商扎家，您瞅了吗，都是大东家。在当时请客吃饭，如果您说在福寿堂摆桌了，先甭说吃什么，一听这地儿有面子。福寿堂可不像一般的小饭馆只有几间门脸，人家这店面前门开在打磨厂，这后门开在后合院，光四合院加在一块就得有四五套。饭庄子里边还有戏台子，要是赶上这些大老板来这办个宴会，还能请戏班子过来助兴。话说到这儿啊，您可能该说了，请戏班子助兴啊，这事儿不新鲜， 您别着急，接着往下听，我给您说说请的戏班子都是什么角儿，您就知道这福寿堂的档次了。民国20年，福寿堂办了一次堂会，我给您念念戏单子，您听听。开场的是李万春、毛庆来、武松打店，第二场是金少山的玉果园，第三场是尚小云、荀慧生的霓虹关，第六场是杨小楼、侯喜瑞、小翠花的战宛城，大咒戏是梅兰芳梅老板的天女散花。您听听，就这些角儿，单拿出来哪个不是挑大梁的主啊？这场堂会要是放在现如今，这票价您说说多少钱？人家福寿堂就有这么高的档次，全都给您请齐了。而且在这儿啊，不光有京剧堂会，福寿堂还曾经放过电影。清朝光绪28年的时候，福寿堂就放映过一次无声影片，这可比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诞生早上3年呢。福寿堂的东家是山东人，主打的也是鲁菜。值得一提的是，鲁菜在老北京来说算得上是最流行的菜系。当年福寿堂不光在打磨厂有店，在王府井的金鱼胡同也有一家分号，而且是同样有名。眼镜这东西咱都认识，不过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发展，无论是卖眼镜的还是戴眼镜的，都有不同的讲究。早年间在西打磨厂街上有一家眼镜老店，叫三山斋。这家店创办于清朝同治年间，因为是三个河北股东一起开的，所以取名叫三山斋，寓意着生意如同三座大山一样永固兴旺。三山斋的眼镜无论是质量还是价格都属上乘，而且是童叟无欺，特别是在清末的时候这生意更火了。不过老北京人戴眼镜跟现在不一样，那会儿讲究戴茶晶的、戴墨晶的，这种有色的水晶镜片市面上作假的很多，所以三山斋为了保证质量，就在眼镜盒上特意印上三山斋的字号。不光如此，人家的售后也非常好，您买的时候给您开个单子，甭管您戴了多久，只要发现这镜片有问题，尽管回来换，退钱不说还得赔您钱。正是这种质量上乘的手艺和良好的信誉，让三山斋吸引了很多客户。三山斋除了对眼镜的质量和售后严格以外，人家还在用人方面非常注意。这店里边规定有这么一条，叫三爷不要。什么意思呢？这三爷指的就是少爷、姑爷和舅爷，说白了就是沾亲带故的走情面的人，人家不收。这各种原因呢，估计我不用说您也能猜着，这三种人不好管呢，弄不好砸了招牌，还得成了店里边伙计的反面教材。其实依我看呢，这种公私分明的经营原则倒是很值得现如今单位老板借鉴一下。到了民国，三山斋的买卖就开始难做了，好多廉价的西洋人造玻璃眼镜进了中国，三山斋的水晶眼镜样式老、价格高，就少了很多优势。买卖硬撑到了新中国建立，最后三山斋和东方、精明等6家眼镜公司合并，改名为晨光眼镜店，从此三山斋的名号就消失在了北京眼镜行业当中。说完了眼镜，下边我再给您说说另外一件文化人常用的东西，那就是刻刀。清朝道光年间，河北蓟县一个15岁的小伙子张正新逃难来到北京，经过亲戚介绍，这张正新就在一个铁匠铺子里边做了小徒的。小伙子聪明好学，踏实肯干，没出几年功夫就把那些制作小铁器的手艺学到手了。就像其他从基层做起的买卖人一样，这张正新在店里帮了几年工，攒了点钱，就在一帮朋友的帮助之下，在前门打磨厂开了一个小铁匠作坊， 做点小镊子小刀子生意。因为这张正新的手艺好，几年之后不光店铺在前门一带小有名气，大伙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镊子张。听到这儿呢，您可能觉得纳闷了，这镊子跟刻刀有什么关系？您别着急，张正新正是因为做镊子做出了名堂，就开始有人给他出主意，让他改路线。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龙和您话说天下。 这刻刀啊，在早年间那是文化人必不可少的一件文房用品。您看，往小了说，在文化人家里边，您刻名戳得用刻刀；往大了说，这匾额上的字也得需要刻刀，能用到它的地方很多。不过您别瞧用处多呀，可是这刻刀做起来却不那么容易。先不说费工费料，价格还低，主要是很难把这刻刀做好。这么费力不讨好，很少有人会开这种买卖。张正新的老主顾一看你做镊子手艺这么好，所以呢就老跟他念叨说，你呀做一批刻刀试试。这张正新呢倒是实受，一琢磨这也是个商机，得了，做一下吧，好了就接着做，不好呢接茬做镊子没损失。这么着，这张正新呢就开始做起刻刀来了。张正新好琢磨，第一批刻刀一做出来，您别说，卖得挺火。这么一来呢，他这绰号也跟着改了，以前叫镊子张，现在改成刻刀张了。光绪六年的时候，张正新的店铺上正式挂出了招牌，上写顺兴刻刀铺。故事讲到这儿还不算完，这刻刀张的名气能够享誉全北京，不光跟他店里这手艺有关系，更重要的是人家招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形象代言人。话说民国二十年的时候，刻刀张已经传了三代，那个时候的掌柜的是张正新的孙子，叫张凤鸣。有一天下午啊，这顺兴刻刀张的店铺里边来了一个衣着朴素的女士，随便在店里逛了，挑了几把刻刀，给钱之后出门了。在人家生意人眼里看呢，这单生意再正常不过了，可谁成想几天之后这女士又回来了，不光说这刻刀好使，而且又订了几把，说是送给自己的老师，还特意嘱咐说，我这老师啊喜欢搞篆刻，学的是汉代的凿印，刻字之前是不打样的，而且刻起来不能回刀，如果说您这刻刀做得好，让我老师相中了，那你们呢可就不缺客户了，这篆刻界的朋友全得登门造访。您得琢磨了，说这位女士她这老师到底是谁呀，有这么大的名气。这位女士的老师就是齐白石老先生。齐老用过之后是怎么用怎么顺手，愣是跟他这学生说，一定要亲自来一趟店里。这么着，这顺兴刻刀张的掌柜的张凤鸣和这位齐老先生因为几把刻刀最后成了忘年之交了。有一回，这齐老先生给学生讲课，正好赶上张凤鸣给齐先生送刻刀。齐老一高兴，回头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如欲刻好金石，张顺兴刻刀为最理想之工具，见张师傅即到。您听听，齐老先生给做引荐，这不就是一个活广告吗？当然了，咱也不能埋没了人家刻刀张的手艺。后来齐老先生还特意提笔写上了顺兴刻刀，做了一块匾送给张凤鸣，打这儿起这刻刀张算是扬名京城了。不过可惜的是，解放之后刻刀张公私合营，更名为北京五金工厂，张家的后人也就没有再干这行的了。前门这块地方老字号老故事太多，说完了前门，明天我再和您聊聊这崇文门。